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龚正。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五课，在旅馆。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5, at the hotel. 咱们先来看看订房间的说法。 I'd like a single room with a bath for two nights. 我想要一间带浴室的单人房间住两夜。A single room, 单人房间。With a bath, 带浴室的。住两夜用。For two nights. I'd like a single room with a bath for two nights. 那么双人房间怎么说呢 ?Double room. D-O-U-B-L-E. Double. Double room. 大家试着说说这句话。我想要一间带浴室的双人房间住一个星期。 I'd like a double room with a bath for a week. 我们再来学一个词。套房是 Suite, S-U-I-T-E, suite. 我今晚要个套房，用英语说就是 I'd like a suite for tonight. 服务员可能会告诉您 I'm sorry, all our rooms are occupied. 对不起，我们所有房间都客满了。Be occupied, 被占用，这里解释为客满了。 I'm sorry,All our rooms are occupied. I'm sorry, all our rooms are occupied. 咱们把这两句话串起来说就是 I'd like a single room with a bath for two nights. I'm sorry, all our rooms are occupied. 我们再来做一遍 I'd like a single room with a bath for two nights. I'm sorry,All our rooms are occupied. 如果您想了解房费是多少，则可以问 What's the room rate? 这房间的房费是多少 ?Rate, R-A-T-E, rate, 价格。Room rate, 指的是房费。 What's the room rate? 回答是 $50 a night, including breakfast. 50美元一晚，包括早餐。 $50 a night, including breakfast. 有的饭店的房费中包括了一天三餐的费用，我们则可以说 $50 a night, including three meals. Three meals 指的是一天三餐。好，我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What's the room rate? $50 a night, including breakfast. 我们再来练习一遍。 What's the room rate? $50 a night, including breakfast. 如果您已经预定了房间，到达饭店后即可办理住店手续，您可以这样对前台的服务员说 I reserved a double room last Monday, and I'd like to check in now. 上周一我在这儿预定了一个双人房间，我现在想办住店手续。Reserve, R-E-S-E-R-V-E.Reserve 意思是预定 Check in 办理住房登记手续 I reserved a double room last Monday and I'd like to check in now I reserved a double room last Monday and I'd like to check in now 然后服务员会怎么说呢 Fill out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please 请填表办理登记Fill out 是填写的意思，也可以用 fill in.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指的是登记表。登记表我们也可以说 registration form. Registration 登记。 Fill out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please. 您填好表之后，服务员会把房间钥匙递给您，他会告诉您您的房间号码。 Here's your key, room number 324. 这是您的房间钥匙，房间号码324。 Here's your key, room number 324. 好，我们把刚刚学过的这三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I reserved a double room last Monday, and I'd like to check in now. Fill out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please. Here's your key, room number 324. 我们再来做一遍。 I reserved a double room last Monday, and I'd like to check in now. Fill out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please. Here's your key, room number 324.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有时您对饭店安排的房间不太满意，想换一个房间，则可以对服务员说 I prefer to change to a quiet room away from the street. 希望能换一间不临街的安静些的房间。这里用了 I prefer to do something 这个句型。Change to 后面加想要换到的房间。 A quiet room away from the street. 不临街的安静些的房间。 I prefer to change to a quiet room away from the street. I prefer to change to a quiet room away from the street.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f you leave after 12 o'clock midday,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a full day. 如果你在中午十二点以后离店，你要付全天的房租。Midday 意思是正午。 If you leave after 12 o'clock midday,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a full day. If you leave after 12 o'clock midday, you will have to pay for a full day. 接下来我们学习结账退房的说法。 Room 425.I'd like to check out now. 我是425房间，想现在结账退房。Check out 解释为结账退房。Check out 与 check in 是一对反义词组。 Room 425, I'd like to check out now. Room 425, I'd like to check out now. 好，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本课学过的主要内容。 What's the room rate? 这房间的房费是多少? Fill out this form of registration, please. 请填表办理登记。 Here's your key. 这是你的房间钥匙。好，最后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练习字母 TH 的发音。在单词 THANK, thank, 一词中 TH 发这个音的时候，舌尖要在上牙齿和下牙齿之间，且声带不震动。Thank， 而在单词 this 一词中 ，th 发 z， 舌尖的位置不变，但声带要震动。This， 我们来和 John 读几个词。 Thank， South。This, there. 好，您做得不错。 Okay, see you next time. 朋友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我是杨林。 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三百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この前の入国手続きは皆さん順調に行きましたか？ 和田君问：“你是否顺利通过了上一次的入关手续？” 今度本当の税関に立つときに、ぜひ前回学習した日本語を皆さん使ってくださいね。 上一次不要紧，下一次当你真正的站在海关面前时，可不要忘了你学过的日语哦。那么今天出了海关，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课迎接 demkai。如何用日语来和迎接你的人打交道？ わざわざお出迎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わざわざお出迎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承蒙您特意来接我，十分感激。わざわざ特意出迎える迎接，这是被迎接的人向接的人表示感谢时经常使用的一句话。 わざわざお出迎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么反过来，迎接的人一般习惯向对方这样问候。 手続きはすべて順調に行きましたか？手続きはすべて順調に行きましたか？ 一切手续还办得顺利吧？すべて、一切、順調、顺利、连起来就是。 手続きはすべて順調に行きましたか？ 另外，和咱们中国人习惯一样，来迎接你的日本朋友，还有可能对你说：“ そのお荷物、私がお持ちしましょう。”そのお荷物。私が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我来给您拿那件行李吧。そのお荷物、私がお持ちしましょう。这句话也同样能体现出日本人的为人礼貌周到。其中，お持ちします是持つ拿的自谦形式，连起来就是。 そのお荷物、私が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忙，那么你可以这样表达。 じゃあ、スーツケースをお願いします。じゃあスーツケー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好，请您帮我拿一下旅行皮箱。スーツケース、旅行皮箱。 じゃあスーツケー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拿上行李后，我们看看他们都说些什么。 今朝は早かったから疲れたでしょう。 もう慣れてるから大丈夫です。 今朝は早かったから疲れたでしょう。今朝は早かったから。疲れたでしょう。 你一大早就动身，一定累了吧？ もう慣れているから大丈夫です。もう慣れているから大丈夫です。 我已经习惯了，没关系。其中，今朝是今早的意思，早かった是早い早快的过去式。疲れる疲惫劳累，慣れている习惯了，大丈夫表示没问题，没关系。我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 今朝は早かったから疲れたでしょう。 もう慣れてるから大丈夫です。另外，和迎接你的人在一起，你也可以谈及这样一些话题，例如： お家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成田は東京のどの方角にあるんですか？リムジンバスか、それとも電鉄でいらしたのですか？ 我们一句一句来仔细听听看。 お家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 从你家到这儿用了多少时间？お家、你家、どのぐらい表示多少时间、多少钱等意。お家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 成田は東京のどの方角にあるんですか？ 成田在东京的什么方向？どの方角？哪个方向？ 成田は東京のどの方角にあるんですか？ 另外，您是坐专用大轿车还是乘电车来的？ リムジンバスか、それとも電鉄でいらしたのですか？リムジンバスか、それとも電鉄でいらしたのですか？ 電鉄、電車。说到电车，日本人更喜欢使用这个词，電車。それとも、或者、还是。三句话连起来再听一遍。 お家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成田は東京のどの方角にあるんですか？リムジンバスか、それとも電車でいらしたのですか？ 最后，从机场到市内，如果你想坐便宜而快捷的电车时，你可以这样说。 帰りも電車の方が早くて安いです。帰りも電車の方が早くて安いです。 回去时也乘电车吧，又快又便宜。早くて安い、又快又便宜。安い、便宜。 帰りも電車の方が早くて安いです。実は私も帰りは電車の方が早くて安いですよ。 そうですか。和田君说他也一样。回去时电车又快又便宜。好，和平时一样，我说汉语，你说日语，我们一起把今天的十个句子再听一遍。承蒙您特意来接我，十分感激。 わざわざお出迎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一切手续还办得顺利吧？ 手続きはすべて順調に行きましたか？ 我来给您拿那件行李吧。 そのお荷物、私が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好、请您帮我拿一下旅行皮箱。 じゃあ、スーツケー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你一大早就动身、一定累了吧？ 今朝は早かったから疲れたでしょう。 我已经习惯了、没关系。 もう慣れているから大丈夫です。 从你家到这儿用了多少时间？ お家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 成田在東京の什么方向？ 成田は東京のどの方角にあるんですか？ 您是坐专用大轿车还是乘电车来的？ リムジンバスか、それとも電車でいらしたのですか？ 回去时也乘电车吧、又快又便宜。 帰りも電車の方が早くて安いです。 记住了吗？下面我们很快就要开始今天的场景听力训练了。你可以参照书85到87以及90到92页。 大家准备好了吗？ 哎。 ヤオさん、ようこそ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わざわざお出迎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いいえ、手続きはすべて順調に行きましたか？ はい、おかげさまでうまくいきました。 それはよかったですね。じゃあそのお荷物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恐れ入ります。じゃあスーツケー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今朝早かったですから疲れたでしょう。 いいえ、成田空港が都内から離れてるから中山さんこそ大変だったでしょう。 もう慣れているから大丈夫です。 B、 お家から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ったんですか？ だいたい1時間20分ぐらいかかりました。 そうですか。成田は東京のどの方向にあるんですか？ ほぼ東北の方角にあるんです。 リムジンバスか、それとも電車でいらしたんですか？ 電車で来たんです。 帰りは何に乗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 帰りも電車の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早くて安いんですから。 近くに電車の駅があるんですか？ ええ、ちょっとバスに乗れば。 じゃあ電車にしましょう。 不知不觉中又是说再见的时间了。我和和田君衷心祝愿大家的日语也在这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好。 ぜひ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 それでは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八课《乘出租车》。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8 mit dem Taxi.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如何问路。现在我们的一位朋友要去火车站，那应该怎么说呢？ Entschuldigen Sie bitte, könnt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 Bahnhof komme? Zum Bahnhof? Das ist nicht weit von hier. Gehen Sie von hier immer geradeaus. Dann gehen Sie die zweite Straße rechts. Da sehen Sie den Bahnhof. Dankeschön. Bitte.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找出租汽车、坐出租车。谈到出租车，您一定不会感到陌生的。在德国，在出租汽车站或在马路上，一般都能叫到出租车，也可以打电话叫出租车。如果您对自己所在之处还不熟悉，一下找不到出租车，您就可以这样问一问别人。 Ich brauche ein Taxi.Wo bekomme ich ein Taxi? 我需要一辆出租车，在哪能叫到出租车？ Ich brauche ein Taxi. Wo bekomme ich ein Taxi? Ich brauche ein Taxi. Wo bekomme ich ein Taxi? 您也可以这样问一问出租汽车站在哪。 Wo ist ein Taxistand? 出租汽车站在哪？ Wo ist ein Taxistand?Wo ist ein Taxistand? 德国朋友一般会告诉您，打个电话叫出租车就行了，因为这样很方便省事。 Sie können einen Taxistand anrufen. 您可以给出租汽车站打电话。 Sie können einen Taxistand anrufen. Sie können einen Taxistand anrufen. 现在我们把刚刚学过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Ich brauche ein Taxi. Wo bekomme ich ein Taxi? Ich brauche ein Taxi. Wo bekomme ich ein Taxi? Wo ist ein Taxistand? Wo ist ein Taxistand? Sie können einen Taxistand anrufen. Sie können einen Taxistand anrufen. 大家做得不错。我们打电话要出租车的时候，一般要和出租汽车站的人讲清楚本人的姓名、详细地址、要车时间。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学到的内容。 Schicken Sie ein Taxi in die Gartenstraße 7. 请您派一辆出租车到花园路7号。 Schicken Sie ein Taxi in die Gartenstraße 7. Schicken Sie ein Taxi in die Gartenstraße 7. 如果您想让出租车15分钟后到您这里，怎么说呢？ Können Sie in 15 Minuten hier sein? 您15分钟后能到这里吗？ Können Sie in 15 Minuten hier sein? Können Sie in 15 Minuten hier sein? 德语的两位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个位数，再说十位数，这一点和我们汉语的习惯不一样。比如十五的读法是15, 15. 下面请您听一个小对话，听听我们的一个朋友是怎样打电话要出租车的。 Taxistand, Baumann. Guten Tag. Guten Tag, hier ist Jan, Gasthaus Emmert. Ich brauche ein Taxi. Wohin wollen Sie bitte? Zum Flughafen. Wann brauchen Sie das Taxi? Können Sie in 15 Minuten hier sein? Ja, Danke,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不知道朋友们注意到没有，对话中出租汽车的主人是鲍曼先生。这位朋友住在 Emmett 旅店，要去的地方是机场。我们读一读这几个单词。 Baumann, Baumann, Gasthaus Emmott, Gasthaus Emmott, zum Flughafen, zum Flughafen. 我们说的慢一些，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Taxistand, Baumann, guten Tag. Guten Tag, hier ist Jan, Gasthaus Emmott. Ich brauche ein Taxi. Wohin wollen Sie bitte? Zum Flughafen. Wann brauchen Sie das Taxi? Können Sie in 15 Minuten hier sein? Ja. Danke,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我们乘出租车时要告诉司机您去机场怎么说呢？ Fahren Sie mich bitte zum Flughafen. 请您把我送到机场。 Fahren Sie mich bitte zum Flughafen. Fahren Sie mich bitte zum Flughafen. 我们有时要问问司机车子需要开多长时间，您可以这样问 Wie lange dauert die Fahrt? 车子要开多长时间 Wie lange dauert die Fahrt? Wie lange dauert die Fahrt? 要是十分钟怎么说呢 Die Fahrt dauert 10 Minuten 十分钟 Die Fahrt dauert 10 Minuten Die Fahrt dauert 10 Minuten 此外，我们还应了解需要多少车费。 Was zahle ich? 车费是多少 ？Was zahle ich? Was zahle ich? 比如是十五马克，怎么说呢 ？15 Mark. 十五马克。 15 Mark. 15 Mark. 句子里的 Mark 是德国的货币名称。在德国乘出租车时，乘客付费时一般不要求找零头。而作为给司机的小费，下面我们听一个在出租车里的小对话。 So, hier ist schon der Flughafen. Was zahle ich? 19 Mark, bitte. Bitte schön, der Rest ist für Sie. Vielen Dank.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对话里的 der Rest ist für Sie, 意思是剩下的零头不用找了。我们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So, hier ist schon der Flughafen. Was zahle ich? 19 Mark, bitte. Bitte schön, der Rest ist für Sie. Vielen Dank.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中，接触到了20以内的数字，我们读一读。 Eins. Eins. Zwei. Zwei. Drei. Drei. Vier. Vier. Fünf. Fünf. Sechs. Sechs. Sieben, sieben, acht, acht, neun, neun, zehn, zehn, elf, elf, zwölf, zwölf, dreizehn, dreizehn, vierzehn, vierzehn, fünfzehn, fünfzehn, sechzehn, sechzehn, siebzehn, siebzehn, achtzehn, achtzehn, neunzehn, neunzehn, zwanzig. 20。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as Taxi, das Taxi, der Taxistand, der Taxistand, bekommen, bekommen, schicken, schicken, die Gartenstraße.Die Gartenstraße, das Gasthaus, das Gasthaus, der Flughafen, die Fahrt, die Minute, Zahlen, Zahlen, die Mark,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